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曾经是一位山西的煤老板，他是怎么从一个穷苦的山西少年变成了一个大老板的呢？ 老板，买单。 哦，来了。 哎，不用了，这顿我请。 那怎么行？是我约您出来采访的。而且小记者难得有机会请一次大老板啊。啊， 这是您的账单。 啊，好。 哎，先不着急啊。 啊， 哎，你听我说啊，我真不是跟你客气。主要啊，是我一会儿要坐高铁回山西，现在时间还早，我也没地方去，索性就在这儿坐会儿，回头我把这些一起结了就行。 那也不行啊，一码是一码。 你就别管了，赶紧回去写稿子吧，回头写好了给我看看啊。 那谢谢您了，今天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您对新能源产业未来的发展走势见解真的非常独到，也让我很受启发。 嗨，真的就是那么一想，能不能实现还是个问题呢。 我很看好您。那我先走了啊，下次一定要好好听您讲讲人生故事。 好，有机会一定讲。 嗯，谢谢。 老板，我再看看酒单 啊。好，听上去刚才那位记者对您的人生故事很感兴趣。 他是财经杂志的记者，今天啊主要是来跟我聊聊新能源产业的。我的公司在这个行业里还算是小有名气吧。我刚才随口说了说自己过去的一些事儿，没想到他还挺感兴趣的。 过去的事？您的创业故事吗？ 算是吧。一个打烧饼的孩子是怎么变成企业家的？大家好像都对这种故事挺感兴趣。 哎，我也感兴趣 啊。 按照我的规矩啊，您要是愿意跟我说说，一会儿可以免费送一杯鸡尾酒。 规矩？ 嗯。 哦，怪不得你这儿叫故事酒吧呢。原来你喜欢听故事啊。 没错 啊，现在是还有点时间，那我就跟你说说。 太好了。 哎呀，从哪儿说起呢？就从打烧饼的时候说吧。 好。 那年是1982年，我16岁。那年我爸去世了，留下了我妈和三个弟弟。哎，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又赶上当时村里的地 碱性突然变大了，根本长不出粮食，我就琢磨着怎么养活一家。本来我想学打铁，后来又想学木匠，但最后学的还是打烧饼。 这工种跨得有点大呀。 嗨，主要是学打铁和木匠都慢，打烧饼出师快，能让弟弟们赶紧吃上饱饭。可是打了两年烧饼，每天累死累活的，我那仨弟弟还是吃不上饭。不过当时啊，我们山西那边小煤窑开始兴起了，我觉得这是个商机，就包了村里的一片煤窑。当时也没工人，更没机器，我就自己带着三个弟弟每天在窑里挖，可是一直都挖不到煤，当时把我急的呀，整宿整宿都睡不着，最后直接晕在了矿里。幸好发现的及时，否则今天你就见不着我了。 好家伙，那最后挖出煤来了？ 我们挖了三年，一直都没挖到。三个弟弟最后全不干了，说咱们村肯定没有煤，可我不信，就自己一个人继续挖。直到第四年的腊月，我也快绝望了，心说如果这个月再挖不出来，我也不干了。可就在腊月二十八那天，终于挖出来了。 三年多才挖到，这太不容易了。 是啊，那也是我的第一桶金。当时挖煤简单，赚钱也简单，只要把煤运到货车里，钞票就来了。那段日子，我和弟弟们几乎都是每天背着整袋子的钱去银行存。 真不少挣啊。 不过那时候啊，我们都没什么文化，对煤炭生意的理解也都很简单，买煤嘛，一手钱一手货的事儿。可是慢慢的，我也觉得这个生意其实有很多问题的，比如经常会发生矿难，产权也不清晰，技术更是落后，所以我一直想着怎么能有个新的经营方式。 那后来就转向新能源了？ 早着呢，那才是九十年代。 这个领域我确实不太懂。 其实啊，我思想第一次转变是在我来了一趟北京之后。那天我办完事儿，突然就想去大学里转转。虽说我没什么文化吧，可是我真的很尊重读书人。因为这么多年在商场上摸爬滚打，我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你再有钱，但是没有知识，没有地位，你还是得不到尊重。所以我就去了一所大学，稀里糊涂地进了一间教室，正好蹭到了一堂经济学的讲座。哎呀，那个讲座听得我呀，都结束了，我还愣在座位上好几个小时醒不过味儿来呢。那天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个能挣大钱的方法。 什么方法？ 其实这个方法有点损 啊。 大概是2000年的时候，煤炭市场开始不景气了，山西的不少煤都卖不上价，也没什么销路，我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高价收煤。别人收煤都是一吨60块钱，我就按一吨65收。 这样那您不是亏了吗？ 我真是这么收的，大家一开始也都不相信，我就跟他们签合同，好让他们放心。 我还是不明白。 哎，你想啊，我价这么高，自然大家都会愿意把煤卖给我，所以我手里的煤也越来越多，然后我再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把这些煤卖出去。 这不是更亏了？ 小伙子，亏你还是做生意的，我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不明白 啊？ 我从银行贷了款，而且我买的煤都是分期付款，所以短期的亏损不算什么，也亏不了多少。 而我这么一倾销，小煤矿主自然就受不了了，他们自己的煤卖不出去，就只能破产，我再把他们的煤矿收购过来，等我垄断了这个地区的煤炭市场，那煤的价格还不都是我说了算。 原来是这样啊，您可够狠的。 所以当时很多小煤矿主啊，真是恨得我牙痒痒，但是做到这个份上，我还是觉得这么做生意也不是长久之计，毕竟煤矿产业是在干耗资源。哎，你也应该知道当年山西的那个环境有多糟糕了吧，国家肯定不会放任煤矿业这么发展的，所以我就想着开始转型了。 转向新能源了？ 瞧你急的，还没到那儿呢，我呀开始投资地产了。 哦，哎呀，您真是太有眼光了。 我在两个月里在北京和海南之间跑了好几趟，买了好多地，当时还有好多人不看好我，说我买的地都太偏了。哎，就说北京吧，我专门在远郊买了1000多亩，他们都觉得没有升值空间，但我觉得呀，还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北京发展那么快，这片地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上。果不其然，等我从狱里出来的时候，就是那片地救了我。 狱里？ 是啊，我进去过，而且还是2次。 是因为 啊，无非就是生意上惹了一些事，做买卖多少会钻一些法律政策上的空子，这个确实是我要反省的。当年为了挣钱，胆子真是太大了，甚至还带着侥幸心理做了些越界的事儿，所以也挨了教训。第一次因为不是什么大事儿，很快就出来了，第二次被判了5年。在里面的那几年，我一直担心自己的矿，二弟来看我时告诉我，矿上一直都不太平，一个是矿难发生了好几次，另外一个就是产权问题，村民经常来找事儿。我三弟和四弟因为扛不住事儿，全都跑路了。哎呀，我知道矿上如果没有我镇着，那点产业很快就得玩完，无论是债主还是那些煤老板都不会放过我的，等我出去以后，山西可能连我的立足之地都没有了。 那您出来以后？ 我没回山西，而是带着二弟直接来了北京。我决定不再做煤炭生意了，而是去做地产，在我之前买的那些地上盖房。当时好多煤老板都在笑话我，说我是不是还以为这是5年前呢，就我这个身份，哪个银行会贷款给我呢？再说了，我买的地那么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盖成了房子谁会买呢？ 那这些问题您是怎么解决的？ 贷款问题啊，我确实是托了一些人走了关系解决的，然后我就在那块地皮上盖了一套别墅区。 别墅区？当年真的有市场吗？ 嘿，有没有市场你得动脑子呀，北京当地的市场肯定是有限的，所以我也没做宣传，没打算立刻就卖，而是直接去了新加坡和东南亚的其他几个小国。 为什么要去那儿啊？ 因为我要把别墅区卖出去啊。 卖给外国人？ 是啊。哎，你不知道海外其实有很多有钱人，他们的钱有的来路其实不太光明，我就打算去游说他们，劝他们把手里的现金换成不动产，不少人都被我说动了，就全来我这儿买房了。啊，当然我打造的也是高端社区，确实投入了大笔的建设经费，凡是来看房的都很满意，这些人再把消息带回国， 就这么一传十，十传百的，我的生意不就越做越好了吗？ 原来是用这种方法。 哎，这还没完呢，因为我考虑到干这行人脉是最重要的，所以之后我又去了一些不太发达的国家，哎，比如刚果、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地方，我专门去见了他们的国家领导人，跟他们建立了一些联系。 啊，这些人那么容易见到，您难不成是想把房子推销给他们？ 当然不是了，你听我说啊，见国家领导人听起来好像很难，可在那些小国家，只要好好的包装一下自己，他们的领导，比如财政部长、农业部长啊，甚至首相、总理，那都是可以通过预约见到的。我再准备一些精致的礼品，他们礼尚往来，自然也会送我一些东西，都是他们国家比较拿得出手的。我带着这些礼物回国，把他们送给这边行业里说得上话的一些人物，这样就慢慢建立起了自己的关系网，甚至那些人也开始考虑买我的房了。 好大的一盘局啊。 就这么着，我的别墅区很快就卖出去了，我也靠这个收获了在房地产领域的第一桶金。用这笔钱，我在中关村买了一层办公楼，准备大干一场。06年前后，北京不是要开奥运会了吗？房价也开始往上涨。虽然当时专家说，奥运会之后北京的房价要降，但我却不这么想。我觉得肯定还会涨，所以啊，就又买了好几块地，准备盖别墅和高层住宅楼。 您猜的还真没错。 这怎么是猜的呀？这是分析出来的嘛。 对， 后来房价一涨，我手里一二期的房子很快就卖光了，三期的订购也很火。 哎，按说房地产这么火，您如果继续做的话，一定还能挣不少钱呢，怎么现在又转型了呢？ 嘿嘿，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公司放在中关村吗？ 啊，为什么呀？ 因为那里附近全是好大学呀。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没忘记当年的那场讲座。知识真的太重要了，所以我喜欢挨着大学做生意，一有想不明白的问题，我就去大学校园里遛弯，总能获得好多灵感啊。不过有一天啊，我在学校里偶然听到了两个学生在聊天，他们在说毕业以后的计划，两个孩子都在犹豫，到底是留在北京还是回老家。其实他们都想留下，但是北京的生活成本太高了，他们都没有信心能扎下根儿，所以实在不行就只能回老家了。他俩那个语气呀，简直就像是在说，老家就是一个能不回就不回的地方，回老家就是丢脸的，只有混不下去的人才会考虑回去。我突然觉得特别惭愧。 惭愧？ 因为我想起了自己的老家，想到了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这大半辈子呀，可能是小时候穷怕了，我一直都在拼命地赚钱，为了赚钱我无所不用其极，也确实做了一些亏心事儿。我曾经以为只要能靠本事赚到钱，又不去杀人放火，那一切都是对的，至少是无可厚非吧。可是我突然发现，赚到这么多钱之后呢，有什么意义呢？睡觉不还是一张床，一天最多不就是三顿饭吗？可我赚钱的过程却伤害到了那么多人，而且当年做煤炭也把老家的环境折腾得够呛。 如果再不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我这良心真说不过去啊。就是到了这时候，我才决定投身新能源工程的。 这样啊？ 嗯，而且毕竟啊，煤炭的时代总要过去的，这个社会不能一直靠煤拉着，新能源迟早是要代替煤炭的。你看啊，08年的时候，煤炭产业不就改制重组了吗？小煤厂都被关了，还有很多也被国有大煤矿合并了。好多煤老板后来都从山西出来了，他们要么来了北京，要么去了上海。可这些人空有一身的财富，除了买房就是拿着钱去赌去作，怎么就不能干点正经的营生呢？我这次回山西就是想在那边办厂子的，我也想让老家人知道，他们不一定要靠煤才能活下去。我更想让全国知道，山西也不只是能产煤，我们山西人靠新能源新产业也能发家致富。 我得跟您说句实话，过去一提起山西煤老板这个词，我确实和很多人一样，觉得他们就是一群穷得只剩下钱的暴发户。但是听您说了这么多，我也觉得自己的观念要改改了。 像我这样的可能还不多，但你等着，慢慢的大家对山西煤老板的印象肯定会变化的。 嗯，哎，您稍等啊，我这就送你一杯鸡尾酒。这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樱桃、白兰地、利口酒和薄荷叶调成的，名字叫做 Evolution， 也就是进化的意思。 啊，进化？ 我指的是您的思想和经营理念。从单纯的靠卖煤挣钱，到垄断煤市、经营楼盘，再到投资新能源，您的经营思想在不断的进化，而您对钱的观念也在进化。我真的很佩服您这种在不断的反省中超越自己的企业家。 其实我这个进化的过程免不了弱肉强食、尔虞我诈，并不光彩。我只是希望我现在做的事可以弥补一些过去犯下的错误啊。 这古人不都说了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进化的本质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吧。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山西煤老板往事》，原作老段，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张震、钱琛、陈光，录音严乔峰、张小音。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相聚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